Get your hands up.

5.com. 手中牵挂，月桥下，这是只为这路，掌心刻落，念中烟火滴落一滴墨，哦哦哦，若浮说落，风沙执着，我在那波澜不兴去附和，一刹那你我就，哦哦，人情不上醉苦海酒，呜呜呜，身子不动。 想听更嗨更炫的音乐资讯，尽在www.72dj.com。 如果桑田换成桑海收回我的爱，情人眼里容不下尘埃，心如下伤害，最后把你还给了人海，无需再等待，就当从不曾和你相爱，尘埃化又尘埃。 Make sure you 生活惹得我不快乐。我曾大雨之中挽起袖子迎风而行，害怕停下脚步，整个世界突然落空。我跌跌撞撞敲开一丝所谓成功，只为家里小城能再多一点。 失了。

网址是www.gr.dj.com。 小子的